北京时间19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点，广播书场。 揭秘中国隐蔽战线的深层内幕，讲述无名英雄的潜伏传奇。中国秘密战正在播出。 法国要求重霸越南，这明显违反了波茨坦公告，可美英最终还是支持法国。越南受降，那还是在外国的领土上，中国的领土香港为什么不让中国受降呢？那英国早已把香港丢给了日本，收回香港的主力是中共的东江纵队，可英国坚持要香港，美国就向英国让步。苏联出兵东北应该算是解放者，有权在东北受降，可斯大林交还东北却提出条件，中国必须放弃收回外蒙古，还要保障俄罗斯在中国东北的铁路和旅顺港的权益。中国的态度呢？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列强非要把中国的山东从德国手上转交给日本，这引发了五四爱国运动。这第二次世界大战又要划分势力范围了，依仗战胜国的地位，法国和英国都要要回原来的殖民地，那么同为战胜国的中国更有权要回过去丢失的领土。可是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要回台湾，却把琉球丢给了美国。后人感叹，如果蒋介石当时心胸开阔一些，连琉球一起要回，那么今天也就没有中日钓鱼岛之争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有权驻军日本，可是蒋介石只派出了几十个观察员，准备驻军日本的一个师却迟迟不肯发兵，留下兵力打内战呢。中国错过了一次历史机遇，蒋介石也错过了个人的历史机遇。勇于内战怯于外敌的领袖不可能得到中国人民的拥护。中共七大确立了中央的新的领导集团，处处显示了雄才大略。日本宣布投降，沦陷区一时出现了政权空白，国民党部队大多远在后方鞭长莫及，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却始终的处于抗战前线，唾手可得。中共中央派遣中社部干部李世英带着电台去绥蒙边境，与苏联秘密联络，期望取得苏方的支持，抢先接管东北。但是苏方考虑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态度冷淡。毛泽东听取了李世英的汇报后感叹道，他们不相信我们中国共产党会取得胜利，最后解放全中国，这是不相信中国革命的力量啊。日本华中侵略军面临失败，秘密地向新四军提出谈判要求，中共中央同意接触，并确立了须与周旋，争取时间，做好大反攻准备的谈判方针。新四军组织部长曾山奉命作为新四军的谈判代表，与日军代表进行秘密谈判。多年间，这两项秘密使命一直的严加保密，作为一项专业性、机密性极强的工作，情报保卫工作人员容易专注具体任务，有时会疏忽于大局。其实情报保卫工作又是一项政治性极强的任务，往往同整个战略目标紧密的相连。华北接管了第一座大城市张家口，社会部长许建国首任公安局局长。接着许建国又按照中央的命令准备接管北平和天津。华东的接管任务是上海和南京， 1945年8月12号，新四军发布命令，任命刘长胜为上海特别市市长，张直一为副市长。新四军的情报科长王征明带领着小分队掩护张直一潜入上海，部署武装起义。8月19号，华中局向中央报告上海武装起义计划，张直一任行动委员会书记。8月20号，中共中央批准上海武装起义计划。刚过一天，8月21号，中央又致电华中，取消上海起义计划。上海的敌伪力量较大，蒋介石已委任了上海官吏并紧急空运。在这种情况下，新四军浙东主力贸然进城会有着被消灭的危险。8月22号，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改变了占领大城市的方针，以免撕破国共关系。一日之间完成战略方针的大调整，决心够快。这战略转变之快，又是来自情报的准确与快捷。8月28号，毛泽东飞往重庆，当日刘少奇送行首批赴东北干部，你们要赶快去抢。9月14号，一架苏联飞机突然降临延安，先期进入东北的曾克林飞来向中央汇报，刘少奇亲自主持讨论，当天就决定成立东北局。第二天，东北局书记彭真和陈云就飞往东北。延安与重庆之间的电报往来频繁，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两地同步运作，默契合作着。刘少奇提出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和周恩来立即复电同意。中共中央紧急调动数十万干部和军队大举出关抢占东北，谁能抓住历史的机遇，谁就能改变历史。可是看准历史的机遇并不容易，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情报大战，苏联和美国都在攸关国家安危的重大情报上出现失误，而中国反而在战略情报的获取和判断上占了先机。世界情报界从此不敢小视中国人了。在中国的两大情报系统分别属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现在这两大高手上台对招了。国共合作期间，埋伏在国民党阵营中的中共情报工作人员停止了对话活动，进入了长期的冬眠。这种长期潜伏直到关键时刻才启用的秘密力量，圈内称之为战略间谍。抗战胜利后，面临国共相争的局面，中共决定激活这些勤工人员。抗战胜利的前夕，傅作义部队准备与八路军争夺日军地盘，埋伏在傅作义身边八年的阎佑文又该启用了。1945年的8月，边保领导周兴、李启明当面向王玉交代任务，远赴归绥恢复同阎佑文的联系。阎佑文又在国民党部队中谨言慎行，努力工作，已经升任12战区司令傅作义的随从秘书、少将新闻处长，已经与党组织中断了八年联系。王玉化妆成皮货商，帮助国民党军官做生意，绕了一个大弯子才接近了阎佑文。阎佑文和另一个地下党员杨子明正在焦急地等待组织召唤。阎佑文提供了傅作义抢夺绥远地盘的重要情报，正是组织所急需的。西北这里是启用一个人，而东北那边却是启用一个组。苏联红军进攻东北，强大的日本关东军居然不堪一击。人们并不知道，关东军的防御部署早已被中共东北情报组侦破，由延安传送至苏军。强大的苏军进驻长春，却也是两眼一摸黑。那些罪孽深重的满洲国高官早已经提前的匿藏郊区，准备往日本潜逃。这时，中共东北情报组主动的出面接应，张梦石奉命找到了苏军司令部。这位总理大臣家的少爷当然知道父亲和父亲部下的藏身之处，带领着苏军抓捕了所有的伪满高官，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亲。大义灭亲的张梦石并未暴露秘密身份，又以子侄身份随同这些战犯来到苏联，在监狱中对溥仪等人进行了思想工作。后来满洲国战犯被遣返回国，溥仪生怕被中国人处死，打算自杀，谁劝都不行，还是张景惠的儿子小张说服才管用。这个在苏联同战犯一起坐牢的小张回国就摇身一变，变成了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共产党员干部。 东北全境被苏军解放，临近东北的八路军冀热辽部队立即出关，中共的战略就是抢占东北。东北情报组立即出头策应，日本人不愿意把军械交给八路军，就把火炮分散收储。这时伪满炮兵团长宪东突然现身，熟门熟路地找到了分散的零件，组装成大批火炮，八路军顿时如虎添翼。这个宪东居然是川岛芳子的同胞弟弟，改名艾克，成为了解放军的炮兵旅长。 揭秘中国隐蔽战线的深层内幕，讲述无名英雄的潜伏传奇，中国秘密战正在播出。 埋藏最深的情报员也该激活了。1945年5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一中全会，讨论战后的反共策略。这种重要情报应该上报，沈安娜按照惯例将情报密写在抽屉里。可是自从联络员被捕后，组织上已经三年都没同自己联系过了。一天晚上，突然响起了熟悉的敲门暗号，夫妻二人忐忑地打开门，竟然是吴克坚。三人抱在一起又笑又哭，就连孩子也跟着跳起来。激活使用，国民参政会期间每天晚上两党代表团都要密议第二天的谈判策略。沈安娜参加的国民党团的会议当天晚上就把记录转交给共产党代表团。第二天清晨，周恩来在谈判桌上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对付对方的预案了。抗战胜利，国民党官员纷纷地争夺权力，周旋于国民党高层的沈安娜也有人提议援引他升官。可是升官后就不能当小速记，就不能为党搞情报了。沈安娜谢绝了升官，继续地干着小文员。就在这战与和的转换关头，长期埋伏的中共情报员纷纷出手，中共中央准确地把握对方动向，处处赢得了战略先机。1946年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决定撕毁双十协议，开打内战。4月，国民党召开了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做出了进攻解放区的部署。会后，速记员沈安娜就立即将记录全部的抄报延安。6月，国民党在中原地区向解放军发起进攻，局部内战爆发了。周恩来有效的安排，中原野战军得以转移。国民党中央的关门密会，党国元老张继指着蒋介石痛斥，共产党就坐在你的身边，你都没有发现。蒋总裁身边此刻正坐着沈安娜。围绕陕甘宁边区的情报工作，最为重要的任务是保卫党中央的安全，这不但要求提前获取情报，而且要求情报传递的快速及时。最快的传递方式就是无线电通信了。延安的各单位纷纷抓紧电台配置，中央军委的二局三局均有着大批量的电台，中情部在全国各战区也都部署了秘密电台。上海密台就派遣了一位红军干部李白。1946年第三次国内战争爆发时，中共的各根据地各部队之间已经普遍地设立了无线电联络，这标志着解放军与情报系统都在走向现代化。在西安设台最大的难题就是安全。王超北设计了一个复杂的大工程，在地下五米深处挖了两个窑洞，地道有三个入口两个出口，万一特务前来搜捕，前院就按铃报警，后院就钻入地道隐蔽。地道密台多次地向延安方面报告了胡宗南的动向。1946年1月1号报告胡宗南动员打延安，5月2号凌晨报告蒋介石到西安督战，6月21号又报告了刘戡从南京归来的动向。西安的国民党特务机关装备着美国的先进无线电侦测设备，早已发觉这一带有着秘密的电台讯号，可是几次的突袭这个院落都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夏季的一天上午，刚刚有特务进院搜查过，王超北以为下午不会有人来了，便出动洗澡，正洗着外面人影晃动，妻子李天君大喊，不准进，我在洗澡呢。外面一犹豫，王超北便抓空藏身，待到警察进屋时，只见到李天君正在穿衣服，孩子还泡在澡盆里呢。 激活的不只是中共的秘密情报员，还有全国的民心。抗日战争已经打了15年了，全国人民都期盼着和平建国。可就在这个时候，老蒋却非要打内战，不得人心呐。老蒋才不管什么人心不人心的，手里有着军队就行了。国民党的军事实力比共产党强大得多，蒋介石判定3个月到半年就可以消灭共产党。不成想，军心也是跟着民心走的，高树勋部队起事了。高树勋的部队是杨虎城的西北军旧部，多年来受到蒋介石的中央军的排挤。抗战胜利，蒋介石不准高树勋受降，高树勋就擅自开进，内战爆发，蒋介石又让高树勋打先锋，高树勋当然不肯当炮灰。西北军一直和共产党有着秘密联络，高树勋同彭德怀在抗战中就有着合作关系。在上党战役中，高树勋还和中共将领陈先瑞火线会谈。蒋介石的上党战役失败，还是不甘心，调集3个军北上，支持北平驻军抢占东北。驻扎邯郸的高树勋部此时此刻正好可以阻挡蒋军北上。刘伯承、邓小平分析了高树勋的情况，认为可以争取高树勋起义，特派王定南带着刘伯承的信件去联系。1945年的10月30号，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在邯郸宣布起义，一个整军脱离了国民党阵营，这震撼了全国的国民党军队呢。毛泽东高度评价这次起义，号召全军一起开展高树勋运动。高树勋运动在各个的战场推进着，西北战场1945年10月安边11旅起义，华东战场1946年1月郝鹏举部起义，1946年5月东北战场潘树端师海城起义，中原战场孔从周38军起义，1946年10月胡景铎骑兵6师横山起义。有趣的是，这些起义部队还尚未打出共产党的旗号。首先起义的是高树勋部，称为民主建国军，这种称呼恰合全国民心，全国人民期望制止老蒋独裁，和平地建设中国。胡景铎的骑兵6师和孔从周的38军称为西北民主联军，这两支部队原属西北军，现在民主的旗帜下同共产党联合作战。华北起义的郝鹏举兵力雄厚，居然高任中国民主联军的总司令。东北起义的潘树端师升格为中国民主同盟军，这支劲旅来自滇军，与民主党派民盟关系深远。不只是起义部队，就连抢占东北的共产党部队也叫做东北民主联军。民主的旗号好啊，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民主人士抗战时站在中间立场，主张国共合作，在抗战胜利后响应共产党的联合政府，反对老蒋打内战。边打边谈，国共和谈还尚未破裂，这个阶段的战事中共中央还尚未称为解放战争，而是叫做自卫战争。自卫堂堂正正，内战不得人心，反内战的起义就是高举着民主的大旗。边谈边打，就在国共谈判的进行期间，国民党于1946年的4月向共产党的中原军区发起猛攻。中原部队危急，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也是四面受敌的。南边是胡宗南的20万大军，西边有马鸿逵的2个强悍骑兵师，北面是邓宝山的22军。一旦蒋介石发动了南北夹攻，毛泽东就只能跳到东边的黄河了。毛泽东召见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了解了边区的备战情况，指示习仲勋要抓住时机发起北线战役，策动横山起义，为中央赢得更大的后方回旋余地。习仲勋对北线驻军的情况十分熟悉，那三员将领胡景通、胡景铎、胡锡仲都是习仲勋的中学同学，在抗战期间一直保持着统战关系。那叔侄三人可都是爱国将领胡景翼的亲属。习仲勋已经秘密地介绍胡景铎加入共产党，在该部内发展党员，还派进了40多个干部。习仲勋委派范明带着自己写给胡景铎的密信部署起义。